欢迎大家再翻嚟今日嘅第二节啦。 咁啊， 异格男女。咁咧，上一节咧就讲紧即系男，好似我哋阿 Ben 少就不能容许老婆搵男人啦，系嘛？咁好啦，咁我哋今次咧晏即系下一节翻嚟咧就可以讲下啦。喂，我哋发觉咧，现代男女咧，好似咧佢个相处里边多咗好多计算。好 ，Ben 少，俾你发表一下先。 其实呢啲系父母问题咯，教到啲仔女都好计算，我成日觉得都系。 其实咧， 阿猫姐都教到啲仔女好计算。 梗唔系啦， 唔系你点讲先？你讲嚟听下点样计算法先。 而家其实因为你啲人咧，其实咧，你越少文化咧，嗰啲人系越唔计算嘅。当你越啲父母读得书多，其实你嘅下代就会越嚟计算。因为你有冇听过一句啊？仗义每当屠，屠九辈呢句说话。 哦， 系啊，因为你越得多书，啲人就会谂好多嘢，就会方式啊，点样摆啊蚀底啊呢啲咁样。所以如果你话香港人越嚟麻烦，点解啊？因为香港人啲人普遍学历高，啲人就麻烦噶啦。 唔系噶，都睇下嗰个父母家教噶。 唔系，咁啲父母系咁样成长出嚟，个教育令到啲人越嚟越计算啦。事实系咁。即系你话要几多分啊？乜嘢啊？又几多分抽乜嘢啊？又咩买出居屋啊？又话十八岁开始申请廉租，个个都系咁，由细到大都系咁样锻炼嗰啲人啲思想。咁唔计算啊，乜嘢都计噶啦。 好啦，喺我哋十几岁 puppy love 嘅时候，你觉得男女嘅计算系点样咧？如果你咁讲， 咁而家十几岁，我都觉得而家啲人都系 puppy love 嚟嘅，都系好简单嘅，中意咪中意，唔中意咪唔中意咯。 其实我话俾你听，当我都有访问过咧，即系有啲朋友啦，两公婆咧都好 friend 嘅。咁佢哋话咧，其实佢真系 puppy love 嘅时候咧，已经成功噶啦，即系到一路到而家噶啦。咁咧，佢哋话咧，女仔嘅时候，佢话其实嗰阵时咧都简单噶，不过咧第一件事，佢话睇下个样先，你个样唔衰，哦，咁你都 OK， 唔太矮都可以。嗱，其实我觉得中间咁嗰啲算系要求啊，定系计算咧？ 我呢啲系自己个界啦。我想问一个问题啦，个女仔唔够高。咁你唔要咩？如果你好鍾意佢唔关事㗎嘛。其实呢啲嘢好多时你鍾意嗰个人，你所有个框架都会掟走㗎啦。 唔係呀，依家係个女仔话个男仔。 咁你都系嗰句，你鍾唔鍾意 嘅。未去到鍾意俾人追㗎嘛。唔係嗱，通常男仔追女仔呢就係个男仔鍾意女仔，所以佢走去追佢㗎嘛。咁个女仔俾唔俾个男仔追呢，咁就要睇下好似头先啊你个样都唔太衰。咁另外呢就係佢都唔太矮，咁 OK 啦，咁就试下同你发展下啦，咁我俾你同你去下街啦，咁样。咁样算唔算啦？ 算。 都算系计算。 咁呢个系第一个嗰、那个叫做第一眼嗰种嗰个观感啦。咁个人识女仔又好，识男仔又好，第一眼观感系最重要噶啦。所以咪话阿郑中基识唔到女仔朋友咯，就系话。 咁咩人哋女都有啦，你真系好玩。 我哋个 friend 阿郑中基，呢个郑中基唔同嗰个郑中基啊。 人哋好似有老婆噶嘛？ 咁你认为佢老婆对佢好咩？ 我嗱呢个我同佢唔系几熟。 飞咗啦， 飞咗啦，我唔真唔知道、啊， 咁快飞咗。 系冇讲呢个，冇讲，但系讲个冇讲得太熟，好唔知系边个嘅， 见都未见过， 见都未见过。好，咁话先，咁跟住点啊？十几岁冇啦 ，puppy love 当冇啦。咁你觉得几时开始男女之间多咗计算？ 女仔一到廿三四岁就会好计算噶啦，开始，因为大家结婚咧就会称下呢个可唔可以结婚嘅对象，你格格女人都系咁噶啦，基本上，唔好话大陆啊、香港啊，其实所有亚洲地区啲人都22啊、23、24，尤其是24岁开始咧，你啲人咧就会好认真去计呢个男仔嫁唔嫁得过噶啦。 咁你男仔点搞？ 男仔 我暂时不反对先。 如果一个男仔廿三四岁乜都冇嘅，都话有人肯跟佢已经好开心啦，仲要求咩啫？ 系唔系啊？ 喂，如果样靓身材正又肯跟你，你仲想要求乜啊？仲要佢搵好多钱？唔系啊嘛？ 即系男人系唔会 谂。男人其实迟熟过女人噶。 咁呢个我知 道。男人佢喺廿八到三十岁先会谂噶。 即系以前我哋啲阿爸阿妈咧，结咗婚咧，都会仲同下啲咩奶奶啊、老爷一齐生活噶嘛。 系， 但喺今时今日咧，嗰啲就 哇，真系唔好谂咯！大家真系，你顶我唔信，我顶你唔信啦。 哦，有啲都得噶，有啲都得嘅，最重要，我见啲同学都仲有啲系咁。 咁冇嗱，我都即系身边咧，仲有朋友系同即系 唔系咁 啲长辈一齐住嘅。 咁都个问题， 但系当然摩擦啦。 你都要有经济能力噶，你要买栋楼喺香港，毕竟都系唔系个个好似猫姐咁七八层楼啊嘛。 系，佢哋全部都出去租楼，宁愿 都系租楼。 系咯，租楼咯，但系如果租楼租唔起咧？ 咁啊冇办法啦，咪唔系个个好似猫啫，七八层楼噶嘛，系咪先？ 唔系好似 Benson 咁啊嘛， 真系得啦，你两个唔好互相吹捧啊，继续啊，讲埋先，唔好讲咧。咁讲真啦，好啦，你觉得佢廿三四岁女仔，你觉得啊，即系对于阿 Benson 嚟讲，女仔咧，佢觉得去到廿三四岁开始计算啦，男仔都仲系够梦咁样，仲系发紧梦咁样啊，已经好。好 enjoy 啦！ 唔係啊，男仔廿三四歲嗰陣時候，仲希望自己係情聖嘅，好多時候都係係咁溝女嘅，希望都係男仔係咁噶。 咁但係咁幾時先咧？ 成熟嘅， 係未成熟嘅，真係未成熟。 咁但係男仔幾時開始有計算 咧？廿八歲到咧，開始會諗啦，即係睇咗以後條路點行啦。你見到男人都係開始似樣啲喺廿八歲嘅，都係會係。 咁啊，開始諗結婚啊嗰啲 啊，或者未來點啊，或者可能話會開始去諗做生意嘅啦，開始啲人。 咁我想問你啊，你幾多歲開始諗結婚啊，或者做生意啊？ 我廿六七岁开始做生意啦，咁啊都系我三十岁结婚嘅， 系，咁即系话你都算系正常嗰类，早少少咯， 早啊，三十岁唔知早唔早，但系我 唔系你结婚唔早，但系你早开始谂事业嘛， 其实都唔系嘅，因为公司执笠啊，冇嘢做啊嘛， 有时 都系 得嘅， 有时都系叫做， 喂，其实咁系好喎，如果唔系你点 益咗你啊， 系啊， 益咗我咯，系咯，识咗猫姐咯，系咪咯？ 系嘛？ 系啊，咁我咁如果系咁嘅时候，好啦，咁你话 唔系，所以其实都系好事噶。有时你失业，可能就系因为你创业嘅起步点嚟噶，其实可能系好事嚟噶。 唔系，我成日都话咧，即系 有危有机 嘅 啦，所以 蔡邕失马焉知非福，呢个系真嘅， 系事实。 系啦，我成日都觉得系，所以唔好嘅，咁又亦都未必需要成日都要留住。学阿 Tom 话斋系嘛？阿 Tom 话斋，喂，如果真系沟通唔到嘅，又无谓摆自己喺一个即系苦痛嘅深渊里边。 边个阿 Tom 啊 ？Tom 个老 Tom 诶，咪就系咪就系我哋 best friend 嘅 best friend 咯？ 系啊。哇！佢同我哋讲咗两集，好受欢迎噶，你真系冇咁讲啊！真系忍咗三十年啊！ 佢忍咩三十年啊？ 忍佢老婆咯。 哦，忍咗三十年啊！ 系啊，佢真系为咗因为保持同太太嘅关系，就三十年。因为咧，佢知道咧，佢惊佢咧， 仔女 系啦，等到仔女大晒啦，咁就起码一定 make sure 唔使会俾佢老婆可能即系家暴啊，或者吓。即系伤害多， 佢老婆家暴啊 ，Tom 啊， 有佢未必唔系佢系家暴个女嘛，佢话 个老婆打个女啊，好舒服喎呢情形系， 咁你唔好咁讲， 即系少咯，我觉得系即系 好难讲 嘅，反正即系爹哋打个仔啊，经常嘅，其实基本上都系， 咁大家重手咋， 都十分重手嘅都， 啊唔系、啊，你嘅 best friend 系唔会打嘅， 系啊，你嘅 best friend 唔打噶。 哦，咁每个人嘅教 讲嘅啫嘛，系啊， 就系呢样嘢。 好，得啦，唔好讲呢个，又讲翻转头先，讲紧计算啊，大佬。咁咧，跟住你会点计算咧？你嗰阵时有冇计算先？应该话 冇计算过，真系事实冇。 你自己 嗰阵时未成熟啊，其实都冇去谂过。其实 同呢个老婆结婚啦， 系啊， 结婚之后就几多年生 B B 啊？ 冇计，冇谂过， 乜都冇谂，顺其自然。 其实冇谂住生噶。 喂，咁系你两个都唔计算啦，因为 我老婆系唔，我老婆唔计算噶，其实 系啦。咁但系你见到你身边，因为新人多嘛，咁你见嘅人咁多，其实你觉得佢啲人计算在，即系有一边一类型嘅计算啦，多数系钱啦，定系控制欲啊，定系点样？ 多数啊，都系啲控制欲同钱啦，呢两样都会计，都会做噶。即系其实基本上。两公婆一定有一个是主一个是副的，永远都是的。睇下男恶正女恶的嘛，基本上。 其实呢通常啲老婆是这样呢，应该那个身边那个呢就给不到一些百分百的信心。 咁我啲 都未必未必嘅。 都有 基本上呢 有部分同意嘅都。 如果女人好强势呢，那个男人多数呢搵嘅钱是少过女人嘅，事实都系。 这个我又近排我又有个朋友，我又觉得系， 系事实嘅呢个系， 呢个系真嘅。 其实你话好现实咁，其实男人搵得多钱咧，系大声过女人嘅，就系如果屋企你话，如果女人搵得多钱咧，个男人冇话出声。 咁佢一定搵好多钱，咁大成个台。 你个 best friend 啊？ 喺屋企里边， 屋企里边 唔系喺同出边同人倾偈，唔关事。 唔系噶， 喺 屋企 里边 啊。 啊，真系！ 但唔系、啊，我亦都识啲咧，即系又识有啲长辈啦吓。咁佢哋咧好搞笑嘅、啊，其实系主要系个男嘅出去搵食噶，但系咧系个女揸旗噶。 咁、证明咗一样嘢， 咩咧？ 系个男人搵嘅钱唔系好多，事实嚟嘅呢个定，好多就唔会有呢个问题啦。 你知唔知咧？咁我身边有个好朋友啦吓，男性，佢话 十八岁嘅时候，当我个女十八岁嘅时候咧，我就会同我老婆提出离婚噶啦。我话如果系要离婚，咁就而家嚟啦，你唔好拖你老婆拖到十八岁先，即系拖到个女十八岁先至同个老婆提出离婚啦。 我都而家 又唔得啊， 类似 系而家又唔得啊，因为个女咧仲要照顾咧，所以男人都系自私噶吓。咁样咧，跟住到十八岁嘅时候啦，我话喂，十八岁嘅时候点解你仲唔同你老婆提出离婚啊？佢话唉。都惯咗啦，惯咗佢啲乜嘢呢？佢话头嗰一两年结婚咁样咧，佢一放工翻嚟咧，佢老婆咧就会佢话我翻嚟啦咁啊，跟住啲仔女咧就话，哎老公你翻嚟啦咁，唔系啲仔女， 仔女老豆啊老豆， 别嚟， 即系证明阿 Ben 少同肥妹好留心听我讲嘅，咁佢咧，阿爹哋翻嚟啦，咁啊嗰阵时个老婆咧都话，啊翻嚟啦咁啊，但系咧。过得几年之后呢，咁佢又係咁啊，哎我放工返嚟啦。跟住嗰啲仔女呢都好 welcome 嘅。咁啊，但係佢老婆呢就话返嚟咪返嚟啦，嘈鬼住晒，嘈到成间屋都嘈败，嘈冤巴闭。 咁得意嘅。 开始嚟啦。就係、是、因为啦去搵嘅钱唔多。 真系同钱有关。我以为佢同佢哋关 系挂勾咗。 一定系。 就系咁啦，所以佢点解话十多我个女十八岁，我一定同佢离婚呢样嘢，就系因为佢都知道佢老婆嫌弃紧，佢搵钱唔够咯。 但系又唔系嗱，我又即系我又见我有啲朋友啦，咁系以个男系个男人系搵得少过个女嘅，但系个男人系负责教细路仔嘅， 嗯， 但系好好噶，因为点解呢？因为呢其实你知道啦，如果两个呢都系第一件事，男嗰个一啲都唔蠢啦，亦都唔系弱势嘅。只不过呢因为佢即系可能 academic 嗰啲好啲，咁所以佢就会照顾个即系要花多时间可以照顾到佢份工，亦都系特登呢唔搵一份更高薪嘅工嘅。吓唔转工都系为咗可以照顾个屋企嘅，咁反为系有呢啲咁嘅 case， 会唔会系因为真系年代唔同咗咧？ 系嘛？ 咁我觉得都应该系嘅，但系你话其实教小朋友系一件痛苦嘅工作嚟噶嘛？呢个男仔其实好伟大添，我觉得 系啊，真系好型， 因为要好好脾气先得， 真系好型噶， 都要好， 同埋咧真系好劲，唔止一个噶，即系我呢一类咁样，但系咧， 但系呢啲咧通常咧，你哋讲紧个比例上咧， 系少啲嘅， 即系肥妹讲紧啲咧。其实系两公婆个学历都应该系相当高先可以做到咁噶，一定系两公婆学历 系真嘅，系真嘅。 你要系讲嗰啲，系呢个系要到个 level 高得好紧要嘅，两公婆先就可以做到咁嘅。 系呢样真嘅。 但正常咧，呢个比例咧，我谂香港咧唔会，可能都多唔到10% 噶个婚姻个呢度嘅比例上咁高 level 嘅。 咁呢个系嘅，即系 高 level 先去教幼稚园噶，知唔知啊？ 哦，系啊，我嗰阵时听过阿朱经武教授啊，嗰阵前科大校长系嘛，诺贝尔奖嘅一个得主，佢都话其实咧，最叻嘅人咧系应该去教小朋友，要做启蒙嘅，要帮即系做启蒙嘅时候，最重要系应该由最叻嘅人去教嘅。咁但系香港就系调转，佢就系觉得香港好奇怪咯。 系 啊，我呢个题外话吓，不过即系 唔系噶，如果你教钱老师个入职点系60,000就变咗好叻个人去教咯。 其实而家 教新上细学，你话斋真系好辛苦噶。 以前咧啲老师咧喺我哋啲即系我阿爸阿妈嗰辈嘅心目中咧，老师就系万世师表嚟噶嘛，我哋要尊重啊，要咩？ 系啊系啊。 喂，而家啲老师。系我啲仔女嘅客仔客嚟噶，系嘛？系佢啲客嚟噶嘛？ 咁啊，其实 啲学生系个老师啲客， 所以就话 同埋 呢样嘢唔关依家男女事， 系 教育风太远啦。我哋 系你又讲起学历呢啲太多嘢讲啦，你冇话，不过都系有关 系， 系 有关 系，同钱挂钩嘅， 同钱系挂钩。点解话有关系咧？以前咧就通常咧，即系喺阿妈教导嘅年代就系、是、嗱，你应该揾一个男士咧就唔可以低过你嘅。即系学历啊，或者各方面不能低过你嘅，咁或者 level OK 系咪？因为起码都沟通到嘛。咁但系男仔就唔会噶嘛，男仔阿妈就未必。佢最紧要就系话有一个同你生到仔就得噶啦。即系以传统 呢样嘢，我谂几十年冇咗咯，呢一年。 但系我话俾你听，我真系见到个问题嘅， 依然存在， 依然存在嘅， 少咗好多啦，真系争得远啦，而家真系。 我觉得是 现在人不生的机会更大啦， 啲人不结婚添啦， 系呢呢个系真嘅，但系始终即系嗱，学你话斋，男仔已经系比较迟熟啲噶啦。如果佢学历又低啲，咁除非佢真系一个好好嘅社会经验啫。 唔系噶，你而家你留意下啲女人，三十几岁揾嗰啲老公都系好差嘅，多数都系三四十岁揾嗰啲都好差嘅。如果你未结过婚嗰啲，都系揾嗰啲比较差嘅，一定系，因为你好嘅条件，我又唔会拣佢嘛。 咁系，即系呢个又去到另外啦吓，统计处又讲起究竟我哋几多个女人就配几多个男人呢个问题啦。诶、嗯，呢、這个又系好大好大嘅社会问题，我哋又可以玩一次再讲嘅。 阴性好多， 阴性阳衰啊， 系啦，阴性阳衰， 呢、這个都系一个问题。 个比例。 好啦，继续讲翻去，我本讲紧计算嘅衰人。好，点样？跟住你觉得你喺你身边嘅人，好啦，讲起钱啦，咁啊，头先就 系 点？ 其实我都话都系嗰句啦。你越学历高的人就是越计算的，你留意一下都是这样的。 怎样哪方面先？你讲钱 钱又好，什么都好，因为你其实他亦有机会去计算，我学历都不高，我计算什么？我有什么选择去计算？即是在 我框框里面揀得什么？是你当你是要有很多choice时你才会计算得很准嘛，本身一定是这样。即是你揀学校，知道什么分什么分，哪个区住哪里，你很低学历你会想这些东西吗？ 有间学校收就算啦， 翻翻嚟依家男女啦， 系啊， 我成日都觉得，当男同女大家都有计嘅时候咧，其实嗰个感情咧已经系开始变咗质噶啦。 所以 其实现代嘅感情系真系薄弱噶，所以离婚好容易就系咁噶，因为个唔系好多时其实 咧，当你行紧离婚嘅时候咧，结婚容易离婚难。 喂，呢、這个我又。即系睇到好多系咁嘅情况， 搞好耐 啊！搞好耐，其实嗰个感情上边咧，始终咧，又唔系即系你唔系话真系好似两个蛋糕黐埋咗咁，佢中间融合咗有好多嘢，生活上边有好多嘢融合咗， 切割唔到， 切割唔到啊！好辛好，我见佢哋系好辛苦嘅。最简单一样嘢， 仔女啊， 仔女呢啲唔使讲啦，简直系边个跟边个，系咪？咁好啦，第二样嘢就系、是、你讲一啲好 minor 嘅嘢，但係原来呢嗰度先最伤害嘅。嗱，仔女嗰啲大家预咗啦，好明啊。我见嗰啲朋友离婚嘅时候点样处理啲相片啊。因为点解呢，以前呢未结婚之前呢就有共同朋友去飲，就一人一张相。但係后尾结咗婚啦，咁就一个 party 嚟㗎啦嘛，咁所以只係得一张相。 咁而家呢个问题冇乜，有 scanner 噶嘛，拍咗落去，摆呢个簿呢个相簿咪得咯。 所以就系话俾你听 ，Ben 少呢个唔系呢个即系好 physical 嘅问题啊，即系唔系好实际，你见到硬打硬一幅相嘅问题，系一个心理嘅关口啊。因为佢哋两个已融合咗，变咗一体，而家又夹硬分割开，即系你觉得你可以想象一个连体婴，系咪有两个头？但系佢得四只，即系得两只手，两只脚，咁点咧？我就算当你有三只手、三只脚，喂，你都唔热，都系唔 complete 噶嘛，即系佢都唔系完整 的。或者我都好 呢、這个呢、這个 topic 咧，实在太闷啦，我觉得真系。我点解讲一样嘢？首先我就系话，即系我以过来人啦，我都咁大年纪啦，我有讲啦。我觉得咧，大家拣对象咧，首先一样嘢就唔系拣计算，首先就系你系咪中意佢先。 呢 样系最重要嘅。而家啲人就唔系，而家啲人嘅咧，佢系拣咧，拣咗咩条件先？个女仔咩条件，或者个男仔咩条件？你要记住一样嘢，如果你中意佢，你同佢食饭你都开心。如果你中意，其实真系中意佢嘅条件，你对住佢日日对住佢都想呕嘅。其实 唔系啊，啲阿爸阿妈都系咁噶嘛，系嘛？佢做咩工噶？系做咩 pose 啊？边间银？喺边间？边间？ 咁咪代表你中意？ 边间？边间香炉度啊？诸如此类，系嘛？ 唔系啊，其实。這個呢个亦都系由父母开始，有好多都系咁样，所以 Benson，你对阿女唔会要有呢啲咁样嘅。 我对阿女要求咩咧？我哋要求咩啊？ 你唔话哇，男仔喺边间 U 噶，喺边度做嘢噶？ 不过唔系噶，我见咧好多好多咧，就算好先进嘅爹哋咧，当佢见到佢个女吓，依家十几岁拍拖噶啦，跟住佢哋咧。睇落去佢男朋友咧都系唔顺眼噶，唔知点解好自然就唔顺眼噶。 唔系话男朋友啊，就算 你做外父睇个女婿都系唔顺眼噶，一定 超级外 系啊，唔知点解啊， 一定 嘅， 因为个问题点解啊？因为硬系觉得自己系全世界最好嘅个男人会系，咁个、啊、个女婿系冇咁好嘅， 自己系全世界对自己嗰个女系最好， 因为情人嚟噶嘛，你有冇听过广告噶？ 哎呀，我知呢、這个唔使讲啦，但系个重点系咩咧？喂，重点系咁点样可以减低咧呢个计算呢？如果你作为老豆啦，嗱，你要教个女啊嘛，系咪？ 我都系同佢讲，首先你要中意个男仔先咯，呢样最紧要咯。 咁佢问咗就唔使计， 中意咗嚟先再决定，系跟住就交往啦。交往得唔好嗰阵时再决定啦。你如果你唔中意佢，我都话咯，你同一个你唔中意嘅人，你对住佢食饭，你会点啊？阿猫姐，你对住我唔中意嘅食饭，对咗你三十年咁，你会点啊？系咪餐餐都 想 我？ 三十年啦，对， 我 对三十分钟都辛苦啦。 就系、是、咯，咁你而家啲人系讲条件，你话就系拣条件嚟结婚，咁你都唔中意嗰个人，咁你咪将你未来嘅幸福都抌咗落咸水海咯，即系你个你冇晒开心嘅快乐噶。 明白， 系啦，所以通常唔中意嗰啲，你咪当我搭台咯。 搭台，即系你唔中意，你都同佢交往嘅，或者你咁沉嘅，个人咁懒嘅。 唔会。 诶，咪住，嗱，依家时间又差唔多啦，咁所以咧呢、這个实在讲得好兴奋。好，我哋诚邀 啊， 诚邀啊 Ben 少继续。 依家男女都系没完没了嘅话题， 继续讲，诚邀去讲多几集。 多谢各位网友， 好多谢，拜拜， 拜拜， 拜。